北京时间18点整。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即将到来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最美是音乐的触动交融。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他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FM 986，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986，收听由贾跃带来的越听经典。每天呢，都会在老时间，在同样的调频当中和您相会。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就和我们刚刚迎来的这个季节有关。因为在11月7号呢，我们是迎来了立冬这样的一个节气，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些歌曲呢，都和冬天这个季节有关。首先第一首我们会听到李宇春的那首《冬天快乐》，这是他2005年的一首作品了。创作者高晓松将第一次与李宇春聊天的经过回放了一遍，在具有很强的画面感的文字当中，就诞生了这首《冬天快乐》。这是2005年圣诞夜，李宇春以职业歌手的身份签约麦田音乐之后正式推出的首支单曲，也是2005年李宇春超女夺冠后由高晓松为她写的第一首单曲。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冬天快乐》。 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 像是在对你诉说冬天快乐。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把伸向远方浅浅的扯着。如果这时候飘落靠近单纯的银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做《冬天快乐》，它是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歌，由高晓松来填词，郑伟作曲并编曲，张亚东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创作阵容，也是好作品、经典作品能够诞生的一个前提条件了。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5年，是一首单曲，后来呢被收录在了李宇春2006年3月发行的专辑《与你在一起》当中。继续来听歌，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涉及到的这个主题都和冬天有关，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费翔在春晚上唱红的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 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 一把火， 熊熊火焰 温暖了我。 你就像那 一把火， 熊熊火光 照亮了我。 走进我身边，火 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热情似火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在冬天有着火的温暖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和幸福的事情。而在歌曲当中啊，把这种爱情带来的那种兴奋比作是冬日里烈火般热烈。而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里呢，一对恋人却要经历着离别，不过他们相约重逢的日子会大约在冬季。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涉及到的这个歌曲主题呢，是冬天。 而前几首歌曲我们听到的这个冬天呢，其实主题啊都没有跟爱情分开，比如说冬天里的一把火就是唱出了爱情的炽烈，而刚刚听到的那首大约在冬季呢，又听出了恋人之间依依惜别的这种感觉。那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有关冬天的这首歌呢，是有一些伤感的，他的情绪啊也像冬天一样寒冷，他唱的呢是爱情尾声的一个阶段。在听过了几首唱冬天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又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我想是怀旧的， 我们会来听听当年家喻户晓的那部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片头片尾曲，以及在电视剧当中白素贞刚刚亮相时候的一段演唱。相信这些歌曲啊，都能够唤起您的对于这部电视剧的回忆，一起来听。 我情愿和你化作 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组歌曲呢，都来自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其中前两首呢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曲，而最后一首呢，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对于这首歌曲的翻唱，由男生来演唱这样的一首非常柔美的白素贞的表白呢，让这首歌曲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感觉。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马上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FM 986 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他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FM 九八六，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即将开始的越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上半时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欣赏了有关冬天的一些经典好歌，以及在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片头片尾曲和其中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插曲。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听林志炫这位歌手的两首歌曲。首先我们会听到他的那首有一点凄凉的歌《离人》。 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长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过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熄灭。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 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心张飞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过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熄灭，离人放逐到边界，放逐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忘了和谐，超凡人心张飞，字典里没春天。 刚刚听到的那首充满着离愁别绪的歌曲叫做《离人》，它是林志炫的作品。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依然来自于林志炫，是他的表达喜悦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他还在尤克里林这个组合当中的一首作品了，歌名叫做《出嫁》，唱出了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一对新人的一些心理活动。 双喜映眼中，脸上却挂着泪两行，总会有这么一天，天真的一切都被走远，我不知所措，怎能不叫我心慌，昨天的潇洒少年郎，今天要变成大人样，掩不住嘴角的浅笑，全都是期待和幻想，他长得什么模样，有没有一卷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对过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牵你的手，thank you. 的潇洒少年了，今天要变成大鸳鸯，掩不住嘴角的轻笑，全都是期待和幻想。他长得什么模样，有没有一卷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对过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牵你的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下半时段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那两首歌呢，都来自于同一位歌手，他就是林志炫。但是这两首歌我为您选取的呢，情绪是截然相反的。在离人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一种离愁别绪，而在出嫁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一对恋人在即将进入婚姻前的那种有点兴奋又有点忐忑的那种心情。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一首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它就是电影《逆时营救》当中的一首《岁月神偷》，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歌曲，时间比较新了，它是今年6月23号才发行的。但是呢，这首歌曲从传递的内容到表达的这种情感，都会让人很有感触。 时间着急地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 起，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虽然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甘心，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虽然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忍心，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下位置看一看原来他的样子， 我害怕那种坚持无声的休止，浪漫被岁月滴水穿石，散落却从来都没发觉沉默的你呀。 我们能懂得什么都不说，如果这生命如同一段旅程，总要做个后才完整。谁不曾怀疑过， 相信过， 等待过， 离开过， 有过都值得。多幸运有你陪伴每个挫折，总流过眼泪又如何。我想象的未来 和永远 是有你 一起的， 怎么都不换曾有的经过。若我爱你的方式已不同开始，变换下位置看一看原来他的样子， 我害怕那种坚持无声的休止，浪漫被岁月滴水穿石，散落却从来都没发觉沉默的你呀。 我们能懂得什么都不说，如果这生命如同一段旅程，总要做过后才完整。谁不曾怀疑过， 相信过， 等待过， 离开过， 有过都值得。多幸运有你为伴每个挫折，总流过眼泪又如何。我想象的未 如同一段旅程， 听到的那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情歌，它就是由陈楚生和何洁共同来演唱的《经过》。而这首歌呢，最初被我们熟悉并喜爱呢，也是来自于影视剧当中，它是电视剧《夫妻那些事》的片尾曲，发行于2012年，在2013年呢，获得了音乐先锋榜的年度最受欢迎对唱金曲奖。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非常经典的一首《海阔天空》，而这首《海阔天空》呢，并不是 Beyond 乐队的，而是来自于信乐团。虽然和经典的那首粤语歌曲不同，但是呢，它却同样经典，同样能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受鼓舞、受激励。 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提过无论种什么梦，再张开翅膀风却变沉默，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没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再看见新宇宙， 不停。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马上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呢，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会听到一首节奏感很强的《只对你有感觉》这首歌，它是飞轮海和田馥甄共同来合唱的，而它的作曲人呢，您也不会陌生，他就是林俊杰。而且这首歌呢，也是用在了电视剧《东方朱丽叶》当中，是其中的一首插曲。当这首歌曲已经推出呢，受到大家的欢迎，在2007年获得了2006年度的雪地榜音乐颁奖里的最优秀合唱歌曲奖。在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您，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有点烦人，有点迷人。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哦哦，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 北京时间19点整。